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你手上呢一本诗集好有趣喎、 啊！呢、這个可能系我哋即系开呢个节目以嚟最搞笑嘅一本诗集，但系即系唔止系搞笑嘅，入边都有好多辛酸嘅。咁但系咧呢本诗集本身就好珍贵，咁佢叫做《假牙诗集》。我的青春小鸟，咁假牙咧就系作者嘅笔名嚟嘅。咁、我的青春小鸟系诗集名啦，但系嘅诗集嘅封面咧就整到好似本练习簿咁样嘅，大大只字写住练习簿，仲有埋嘅小学名就系马六甲滑蛋河五脚基国民营糟糕小学。咁点解话咁珍贵呢？据闻我呢本系初版嚟嘅，叫大梦书房出版，咁已经绝版咗好耐噶啦，其实系十年前出嘅呢本书。咁喺大概4-5年前呢又再版过，再版过呢就係一间比较正式少少嘅出版社，叫友人出版社，再出过。咁友人出版社嗰本呢据闻呢市面仲可能买得到。但我呢本呢据作者假牙声称呢佢愿意出1000蚊一本买返回购返。 搵返本初版吓。 但我唔知佢1000蚊系指即系马币啊定系咩币啦。 假牙本身系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人系啦、我哋都未介绍过，即系除咗中港台以外嘅华人诗人吓，今次第一次介绍。实际上呢真系好惭愧，呢本我的青春小鸟都系我自己睇嘅第一本系马来西亚华人诗人嘅个人作品集。 但听讲呢个诗人好神秘喎，系 咪？超神秘啦。咁佢自己嘅自我介绍入面话佢呢系1962年出世，2063年过身。咁而且话呢本诗集会系佢嘅唯一本诗集。即系佢可能而家唔写啦。依家佢做緊咩呢？佢話佢依家喺倫敦敦倫，偶爾在電影院睡覺。其實呢有啲人就報料話，其實呢佢係寫影評嘅。咁佢喺大馬啲報章上面呢周不時寫啲即係比如喺英國睇電影嘅報導。咁應該佢真係喺倫敦嘅。咁呢本詩集呢佢有趣嘅地方在於，即係唔只係我哋一陣介紹啲詩本身好有趣啦，而係佢本身呢本詩集作為一個概念藝術咁樣。即係佢本身就係一個藝術品。好完整。好似一啲專輯，有啲歌嘅專輯，佢叫做概念專輯嘛，即係成個專輯係一個概念嚟。咁佢呢本《我的青春小鳥》都係啦，佢入面好多模擬，即係呢個練習簿嘅方式啦。比如佢有首詩係叫人猜謎嘅，咁啲謎底呢就散落喺成本書好多個角落度，要你自己揾翻出嚟嘅。咁佢呢嘅自我介紹嘅最後一句，佢話假牙討厭你，但係呢佢扉頁度又寫住。獻給所有我不曾愛過的人，即係呢個人好矛盾，即係初初睇佢嘅詩咧，你會覺得係好搞笑或者即係無厘頭，就好似佢自己有一首詩都叫無厘頭咁樣。咁但係你睇下睇下，你又覺得都幾辛酸，或者係入邊咧有一啲恐怖或者絕望嘅嘢嚇，就好似我哋依家要聽嘅第一首詩嘅第一句話，童話， 童話。假牙，妈妈开花了。 童话，哇，其实得5个字嘅啫呢首诗。 我再读多一次都得。妈妈开花了，但系妈妈开花了呢，如果系一个儿童嚟理解，当然系好童话啦，即系哇，妈妈好似一棵花咁样。但系好似我啲睇过啲格林黑暗童话嗰啲人咧，就谂，咦，妈妈点解会开花？是不是你种了妈妈在啲泥土入面呢？ 哇、 其实英国大诗人艾略特呢就有一句类似的诗，他说去年春天我们种在花园里的尸体发芽了吗？开花了吗？就是方圆那首 著名嘅詩入面嘅一句係咁樣。 咁呢、這個戰略 係啊，真係戰略。咁即係呢啲就係依家有句網絡流行語叫細思極恐，你知唔知咩意思啊？ 唔知。 即係你只要仔細一諗，你就會覺得好恐怖。 哦。咁所以媽媽開花了，真係唔好以為好美好嘅事。 係啦，佢係雙重嘅意味啦，同埋佢帶一種殘酷嘅美感啊。作為詩嚟講，咁、下一首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延續呢種黑暗童話嘅想像嘅，叫《暗戀》。 暗戀，假牙。他來探訪時，他不在家，他於是在廚房的桌面下了一粒蛋，他毫不知情。煮了当早餐。 暗恋就是马来西亚诗人贾牙的作品、啊、又是得几句、啊、 都几黑暗啦。其实这个女的她是暗恋着男的她啦，她来探她不在这里，于是她就下了一粒蛋俾佢喎，咁其實呢啲有啲似我哋俗語所講，即係我以丹心俾明月係嘛，明月照溝渠，咁其實就係咁樣。你話一對於呢個女性嚟講，佢將佢嘅生命一部分，其實係即係好似係孕育緊一個生命，然後獻俾一個你鍾意嘅人。但係呢個人咧，佢完全懵然不知喎，佢翻到嚟發現有隻蛋喺嘅張台度，佢都好正常咁樣煮咗嚟食。咁呢粒蛋到底系咪佢对爱情嘅结晶呢？定系只系一厢情愿嘅呢个女子嘅单心暗许呢？咁、但系对于呢个男子嚟讲呢，呢种系一种日常嘅残酷。其实如果你还原返我哋嘅日常生活都系㗎。咁我哋日常食嘅鸡蛋又未尝不可是嗰隻母雞嘅一個心血，或者呢隻母雞同另一隻公雞之間愛情嘅結晶咧，即係咁樣諗，你會覺得哇！我哋平時都係好殘酷嘅，就好似愛情本身呢首詩叫《暗戀》，愛情本身咁殘酷咁樣，睇上嚟好似好搞笑，好簡單一段嘢。 同埋佢首詩同個詩名咧，真係好夾咯。 係啊，甚至有啲驚心動魄添嚇。跟住落嚟兩首連住讀咧，就幾有意思嘅。一首叫《淫婦一二三》，一首叫《遲鈍》。 淫婦一二三，假牙。一，他對夢有強烈需求。二，你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既然美麗，咱們一起坐下去吧。三，千帆過盡，都是遲鈍，假牙。二，突然發覺一和三一直都在身邊，感到非常幸福。 淫婦一二三就是假牙的作品。 淫婦一二三佢既顛覆緊，即係所謂淫婦呢個詞，一般都係即係啲傳統啲衛道士嚟譴責啊，一個有愛慾嘅女性啦咁樣。佢入邊咧唔單止顛覆緊呢個概念，佢仲顛覆緊一啲名句嘅詩歌名句。比如話，你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呢個係鄭愁予最出名嘅詩啊嘛，咁但係對一個淫婦或者對一個有愛慾嘅需求嘅女性嚟講，佢話既然錯咗，咁我哋咪一齊錯落去咯。咁好似第三首，佢話千帆過盡，其實呢個係一首古詩嚟噶嘛，叫做千帆過盡皆不是啊嘛，即係話始終你等唔到你想等嗰個人。但係對於一個淫婦嚟講，佢係 千帆過盡都是， 所有帆都係友情所在嘅。咁去到遲鈍呢首，我覺得係成本詩集入面呢係非常之感人嘅一首詩啊。即係佢話二呢個數目字突然間發現一同三一直陪住佢，嘩，佢終於就覺得好幸福。咁事實上所以我點解話呢兩詩連埋一齊講呢，前面就係淫婦一二三，即係一二三都係連住㗎嘛。咁你話阿拉伯數字一二三對於我嚟講係完全係無感嘅嘢嚟㗎。但係假如二係有感覺嘅話， 咁佢會真係覺得幾幸福嘅。咁但係點解唔係話三覺得二同四陪住佢呢，或者係五覺得四同六陪住佢自己呢，咁樣就好奇怪。咁可能呢，我自己嘅感覺，我覺得個二字本身係好遲鈍嘅，唔知點解我自己係即係我細個嘅時候，我就會成日想像啲數字嘅性格啊，比如話我覺得個九字係好靚仔嘅， 係 一個王子嚟嘅。我細個時候覺得九字係個王子， 我完全唔覺。 我覺得四字係個公主嚟嘅，然後我覺得六字係一個好老實嘅人，同二同六呢兩個字係好老實嘅。我唔知點解會有呢啲咁嘅感覺，所以我睇到呢個書我就覺得好觸動。我就係、是、哇，二真係咁遲鈍嘅，點解突然間先發現？但係遲鈍咧，未嘗不可係一種即係點咧？佢最後會獲得嘅幸福感可能會大過好多人好多，即係一個遲鈍嘅人啊，佢可能好遲先會發現人哋愛住佢啊，或者人哋俾咗幸福佢，佢好遲先發覺，但係佢可能會好感動。 雖然頭先我哋一開始講話有啲詩就比較戰略咯，但係我唔知我一路睇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好有幽默感喎、 啊。絕對係幽默感啦，同埋其實我呢一排咧都比較心情比較沉重嘅，因為又睇啲作品都係啲好沉重嘅作品啦。另外咧，其實我哋之前幾集都介紹過一啲即係都幾深奧嘅詩。另外當然日常發生好多嘢啦，我哋喺香港或者面對大陸啊或者世界好多嘢，所以呢其實我好耐冇笑啊。當我執返呢本書出嚟想同大家介紹嘅時候呢，嘩我真係一路睇一路笑，當然呢一路笑又一路覺得呢、這個作者太犀利啦，咁佢以一種完全係玩詩嘅態度啊，但係佢入面其實有好多好深刻嘅嘢喺入面。 是啊，尤其是剛才遲鈍啊嘛。 是啦、 啊、 你都遲鈍根本是入不到詩的，因為詩一向是以敏感的著稱的嘛、即是詩人本身是很敏感的。但是這裡呢它雖然叫遲鈍，但是你會看到呢這個詩人是極其敏感，敏感到呢它會感覺到二的遲鈍是什麼 好有趣啊。跟住下來有放人曲。 放人曲，假牙。我要留发留完岁月，让头虱繁殖了几代有几代，在我人老珠黄的时候，至少不会寂寞。我知道爱是永远，但一生只有一生，即使情比金坚，渣门终将被自己的身体所背叛。所以亲爱的，要走就走吧，省下告别的繁文缛节，做一切我们在一起时你不能够做的事，譬如坐牢，用一只未睁眼的老鼠送走，和一伙豌豆大皮同眠，跳艳舞，加入邪教，或跟别人借个婴儿在街上讨钱，按部就班的失去你的纯真，玩到残，玩到最后一口气，不要管我，我有我的头发要留，我有我的头虱要养。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放人曲呢一开头呢就係、是、向我哋香港作家啦钟晓阳致敬嘅。咁第一句话我要留发留完岁月啦，就係好典型嘅钟晓阳嘅句子啦。如果即係各位听众係熟悉钟晓阳嘅呢，都会知道其实虽然佢係写小说，但係呢佢都写一本诗集，同埋呢佢啲小说係好诗意嘅。啲文词呢係极之优雅，或者係点呢，少女情怀啦。咁、而且係一种好有才华嘅少女情怀，即係才女情怀可以咁样讲。但係你想唔到呢假牙呢、這个即係立意要搞笑嘅人，佢会鍾意钟晓阳。佢本書結尾啊，仲名借鐘曉陽喎、佢名借咗兩個香港詩人，一個係西嘅鐘曉陽，同埋一個台灣詩人叫卷卷，其實鐘曉陽同佢氣質好唔搭啊，我哋會覺得，所以咧，你一睇落去，你就會知道，哦，原嚟都係假牙風格嘅，原嚟佢留長頭髮， 是为了俾啲 头 虱繁殖啊，几代又几代。咁呢个咧，呢首诗如果依家读又更有意思，因为最近咧有个网络嘅流行语啊，哇，叫做待我长发及肩时啊，你仲系咪喺度等紧我之类咁样。其实呢啲系好陈词滥调嘅。咁所以咧，一个后现代诗人咧系咁样去颠覆佢，但系佢话等啲头虱去繁殖几代又几代咧，又唔见得系纯粹为咗搞笑，你又觉得哇都几长情，或者是一种你可以今生今世期待来生来世，点解头虱系唔可以呢？佢嘅思维好奇怪嘅，即系用一啲即系喺我哋嘅眼光中会觉得哇，好似短路咗咁，即系俗称黐线，即系 黐咗 线，系啦，条线跳得好劲啊，跳线跳掣跳得好厉害。咁佢入边咧有一啲好恶趣味嘅嘢嘅，其实我已经系审查过，有啲太恶趣味我冇拣出嚟。咁好似呢首都有啊，比如话佢用未开眼嘅老鼠送走， 送走啊， 同一粒豌豆大被同眠。咁其实咧又有典故噶、哦。咁虽然未开眼老鼠送走系我哋广东人啲陋习啦，老鼠走啦，但系你会联想到咧夏雨好出名嘅，佢一首诗就话：当我老咗咧，我要将啲回忆即系腌干佢嚟送走。咁啊，如一粒豌豆大被同眠咧，当然系豌豆公主嘅故事啦， 童话故事啦， 系啦。咁佢其实好多嘢咧，佢都将呢啲嘢扭曲咗，或者咧，如果我哋觉得系恶趣味都得嘅。但是为什么恶趣味不可以出现在爱情里面呢？我觉得这个是他要问的东西。那就好像他里面那句话，斩完终将被自己的身体所背叛。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正常又残酷的现实。那你可以理解为性上面的力不从心和爱、性和爱是跟不上的。亦都可以是理解为你的生命本身是不可能永远被激情燃烧的。 是，但我成日觉得佢嘅诗好似系用广东话。 啊，佢绝对系广东话噶。其实佢有几首诗系真系用广东话俗语用咗入去嘅。咁同埋佢本书咧，咁成个设计入边咧都用咗啲广东嘅嘢嘅。咁我怀疑佢系一个讲广东话嘅马来西亚华人。 嗯，吓呢首系放人曲，跟住落嚟听听爽爽问一下， 爽爽问一下。假牙，你犹豫犹豫，还是狐疑狐狸？如果你的狗比你聪明，那你会不会听话？如果猫和狗玩耍，那你还钓不钓鱼？如果猪欣赏王菲的歌，那你还吃不吃叉烧？如果天大的挑战你都能面对，那你够不够胆借我500块？如果星星掉下来都会哎哟一声，你还忍不忍心许愿？ 爽爽问一下就是假牙的作品。 爽爽问一下又好典型的假牙作品呢，就是玩语言啦。咁呢种玩语言呢，其实好多年轻嘅诗人咧都好中意嘅，咁佢玩得比较高超，同埋咧佢最后咧系有一啲唔止系玩嘅嘢喺度嘅，咁佢前面咧好明显系玩啦，佢游鱼同游儿，啊狐狸同狐儿，啊开始啦，咁呢个开始系纯粹系玩嘅啫，但系跟住落嚟咧。佢就會顛覆緊一啲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啦，或者人與物嘅關係。如果狗聰明過你，你會唔會聽狗嘅話呢？因為我哋經常因為狗係要聽人嘅話噶嘛。咁跟住佢繼續顛覆啲價值觀，就係話如果貓同狗係天敵嚟噶嘛，但如果貓同狗玩咧，咁你仲釣唔釣魚啊？因為喺童話入邊，貓係釣魚噶嘛，貓同人一齊釣魚噶嘛，貓係更似人噶嘛。咁豬欣賞王妃呢，咁你會唔會憐憫豬，覺得嘩豬都係識藝術嘅，我以後唔食 叉燒。 咁其實呢啲呢又都幾麥兜㗎，老實講。即係幾次麥兜童話入面嘅貌似係一啲小朋友先會諗到嘅嘢，但係實際上呢又係好殘忍嘅嘢會藏咗喺入面。咁都有啲係好無聊嘅，佢話你夠唔夠膽借我500蚊咧？呢啲係好小學雞嘅，小學雞經常會互相話：喂，你咁犀利，你不如你夠唔夠膽借錢俾我啊？等等。 但跟住有啲又入心入肺嘅喎、 最後係好入心入肺嘅。佢話：如果你被拋棄了，你會不會把自己執翻嚟？ 沙灘要經過多少年才能擺脫浪潮的糾纏？其實我看到這句我已經想到下一句是會這樣寫、因為他是用 Bob Dylan。 是啊 一個人要行過多少路、才總算不是一個人，他顛覆了 Bob Dylan。 Bob Dylan 是要行過多少路才算一個人嘛、這個是很正能量的，即是哇！人經歷了人生百態、千辛萬苦之後呢，他終於獲得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但是呢，這個很搞怪的假牙呢，他就說、可能行了很多路你才可以超越人的局限、他總算不是一個人。那這個不是一個人呢，你也可以理解為，如果從世俗的角度來說，我不是一個人在行路，不是一個人的意思是雙重的嘛。他的詩經常會有那種奇異出現，即是可能你行了很多路之後，你終於找到你的伴侶跟你作伴， 是 即是一個人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的， 是所以他就爽爽問一下嘛。最後呢，我們要聽這首《鏡子》。 鏡子，假牙。如果你是我，为什么你还活着？如果我是你，为什么你还活着？如果你是你，为什么你还活着？如果我是我，为什么你还活着？ 鏡子，假牙作品。 鏡子是他入面最嚴肅的一首，其實很哲學的一首詩，但我反而呢令我想到比如我的兒子第一次照鏡那種感覺、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你自己照鏡呢？我就很奇怪，我就觀察我的兒子照鏡，他是怎樣慢慢意識到這裡有一面鏡，入面那個人都是他。 是 這首詩入面假牙就是回去那個兒童的狀態入面，去質疑緊即係自己同自己嘅幻象之間嘅關係。咁呢個你當然可以係鏡子入面嘅佢自己啦。但係如果我哋引去嘅題目又會變咗係兩個人之間嘅關係，到底點樣可以樹立起對方？比如話，如果喺愛情嘅關係入面，點樣成為獨立嘅彼此呢？咁、如果係喺一個人生入面呢，如果有好多相似嘅嘢嘅時候，呢兩個個體仲有冇存在嘅必要呢？咁入面呢有我頭先個所講呢種面對鏡子嘅驚奇，呢種驚訝呢第一次有呢個驚訝之後呢，你先至我諗小朋友就喺嗰個時候開始有自我嘅意識嘅，就是、正正係有一個他者出現，嗰、個人好似我，但係又唔係我，佢又會係附屬於我嘅，但係因為佢喺度，我先意識到我係存在。 哇！呢首鏡子比較嚴肅啲啊嘛，咁其實呢本嘅假牙詩集咧，仲有好多詩我哋要介紹。 係啊，所以有兩集，我哋下一集再聽一啲佢可能更嚴肅嘅詩。 好，下一集再傾啦，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